中户啊、 哎、 要买这种布啊， 是 啊，不往远处说呀，啊，要往远处说，他还得坐火车，是花上几块多呀， 啊， 就在天津卫呀， 啊， 你要不知道，咱取上一个票啊，够奔检车道，是买上一张票啊，坐车等一绕啊，来得观音号啊，叮啷当啷，拐弯抹角来到了， 他 来到北道关呢， 啊， 下了摩电车呀， 啊， 到了故意街呀，啊，一进西口啊， 啊， 简直往里走啊，啊，路南头一家人哪就蹲青龙啊，在门里边走啊，紧张跟关东都画住套啊，啊，再往东边走啊， 是 瑞福香啊，瑞林香啊，陈了鸡的宝鸡呀、啊，还有一家二十钱香一根的，到底哪块买呀？ 啊， 站在柜台外呀， 说 是点子名可叫啊，是点子样的挑啊，大洋也得五毛六红啊， 五毛六一串， 没有五毛六啊， 啊， 你买不到我怎么宽呐、啊，怎么厚啊，怎么匀呐、啊，怎么细呀、啊，怎么干呐、啊，你的呀？ 对， 他那位先生说 啊， 价钱卖得大、 哎、 啊，你那知不知道是楼上楼下、 哎、 有电灯电话， 是 不容坐车去呀、 啊， 坐在家里就问了家儿啦。 对， 啊，出去你得想 啊， 别忘了点大漆，刻刻大气点呐、 啊， 啊，面大罗里转呐、 啊， 羊毛出在羊身上啊， 是 啊，我们门脸小、 嗯、 啊，我们挑费小啊， 哎、 啊，粗的知道，他、 啊、 不打手工钱呐、啊 哎， 光要本来我不要赚啦、 啊， 来到我这摊儿 啊， 要卖五毛六啊，吓破了胆子不敢这么要啊， 怎么的？ 可怎么回的事儿 啊？ 是 啊，一个样的货，一个样的布啊，一个样的鞋，谁也不买，打到边儿小道沿儿小门脸儿，还小四号眼的这个拎不透的碎布块儿啊， 对， 还来到我这摊儿、 啊， 多少钱一尺？站稳了脚步，我讨一讨的尺寸，你听清点儿吧。 说， 这叫一大讨啊， 他 一讨为五尺，两讨为一丈，三讨一丈五啊，足够一丈六啊，算你一丈四啊， 怎么 着？打尺寸发货价啊，多少钱一尺？你 得 一亩八一尺啊，你合一合，你算一算 啊， 可是有本没本，可是有赚没有赚啊？ 赔了， 一尺一亩八，十尺一块八，四十打四毛啊，四把三毛二，那叫七毛二公，合是两块五毛二啊，二分零二三不要了， 不要了， 肯定得两块五啊。 对了， 心里别打鼓，眼似关宝珠啊， 对， 他心里有算盘呢，搂搂本钱，你喝喝零儿吧。 他 那位先生说 啊， 他买不头大，你给我包上把，你给我卷上把，你包上你卷上算我要了， 要了， 这阵要买还不买呀？ 怎么了？ 还有几句放心话呀？ 说 他不买不要紧呐、 哎， 啊，不要不要紧呐，只等拿去瞧我，只等拿去看你样线索，包还管推拉， 换换， 在心里功夫啊、 哎， 还有三不怕， 啊， 不怕洗，不怕晒，不怕烤， 哎、 怎么洗他不叫晒呀？不叫晒， 哎，后来 小白， 这小白呀、啊。 开这不两块五啊， 哎、 那位先生说他买不同儿大、 哎、 啊，给我包上把，你给我卷上把，你包上卷上你算我要 了， 这阵要买还不卖呀，他怎么会的事儿， 可 外的省钱还得让啊，这不两块五啊， 让 去一毛钱的、 哎、 啊，您该两块四，这不两块四啊，带上两毛钱啊，您该两块二，这不两块二啊，带上两块钱啊，您该两块钱，那位先生说买不同儿大，给我包上把，你给我卷上把，你包上那转什么转不了啊，这事要买该不买呀， 他 怎么会的事儿、 啊、 各位的省钱还得让啊， 他 把他扔到家， 对， 他往外一推他、 啊、 你少个一个字儿，少个一个单儿，少个一个半字儿，我不能买呀， 对， 他只不了个钱、 啊、 我狠了狠了吧，我这么这么吧，啊，一蹬特蹬，哎，我这鞋也开战了啊， 老高 开，您该两块钱打破了吧，肯定给一块九啊，肯定给一块八，肯定给一块七，我只不一块七，哪位还不要啊，让两毛去两毛，您给一块三，这个一块三的，让一毛去一毛，您给一块一，这个一块一，让十五分五分，您给一块钱，这个一块钱，哪位还不要？狠了狠了八，糟了糟了八，让五毛去五毛，那您摆哪去？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严笑如、尹寿山合说的卖布头片段。严笑如先生在剧场门口见到马季后非常热情，笑着把他招呼进了后台。寒暄之后，得知马季是专为自己的卖布头来的，爽快地答应为马季演上一遍。洋洋洒洒四十多分钟的一段表演，让马季听的是如痴如醉。严笑如先生还特意把几种不同的电话都表演了一遍。严先生的